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国际局势瞬息万变，香港政坛风起云涌，政坛变动同你深入分析。梁锦祥一周时事，第二節啦，就西方的思想家和文學家看香港都不是太過有市場的、嗯、但是就有兩位朋友我相信都即大家都起碼聽過名啦、嗯、譬如第一個是尼采、嗯、 哲學家尼采， 第二個就是、 嗯、我即刻說是文學家王爾德， 王爾德 王爾德咧，佢啲有啲話劇，關於佢嘅話劇咧，都香港都間中有做嘅， 做多做多。因為當年一個好轟動咧，就係阿余光中教授咧，就帶住一班學生啊、嗯，就譯咗呢個《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啊， 咁、嗯、不可兒戲啊， 不可兒戲。咁你就唔好以為嗰個好易譯啊。 係、哎、啊，好難啊。 因為咧，我近年睇翻咧，其實佢擺咗好多密碼入邊啊。 當然啦， 即係佢唔係好似表面講得咁簡單。譬如話咧，好簡單。譬如呢個劇嗰個名咧，就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呢個字，可能我以為一個人名，因為海明威就 Earnest 嘛。但後屘原來我先知道，原來喺當其時咧，英國為咗你就 Being Earnest 呢個字係解同性戀咁解啊。咁但係就係少數人先知啊，所以佢就落咗落去。咁如果你話不可兒戲，其實譯唔翻呢一個密碼出嚟嘅。 密碼出嚟。 係啊，咁所以有陣時呢啲嘢咧就你。越知得多咧，就發覺咧翻譯係一件相當之難嘅事嚟嘅。 佢好多佢玩到樣諧音啊、暗示啊，好多嘢啊，啲照料。另外嗰啲典故啊，又好多啦，唔容易。即係你對英國文化又唔熟啦，又 唔係特別錯過咗。你唔止英國文化嘅、嗯，因為英國文化好多層啊嘛。嗯，譬如話喺大陸嗰啲啊，譬如狄更斯嗰啲， 另外佢係上流社會嗰啲，或者女人圈嗰啲， 唉，最緊要就係佢黐得埋班 名門 身上。 係啊， 佢咧就因為呢個要解釋下，其實佢唔係雙貴族嚟嘅。佢英國咧，因為睇當其時到，我相信到而家都係啦，就係嗰個階級個分嘢咧係好壁壘分明嘅。譬如話咧，上流人咁樣，你講嘅説話啦、用字啦、衣著啦。品味啦，仲有一樣嘢 ，table manner 係完全唔同。 係啊，咁啊，Oscar Wilde 好知整啊， 好知整啊， 我執得好正啊， 同埋佢對呢樣好敏感啊， 好敏感 噶。佢對呢個唔係，佢其實佢都係中產嚟嘅嘛，即係稍微有錢嘅中產，但係佢要攀上呢個階層咧，佢對呢啲嘢嗰個即係個敏感度極高啊。所以佢一個佢原本係愛爾蘭口音，佢去英國咁樣就係佢可以。改翻改，所以如果你譬如話你聽嗰即係去睇嗰個佢啲話劇咧，我覺得中文呢個翻譯都唔夠味道，佢係要翻講翻嗰隻英文，即係嗰啲咁嘅表達咧，你先出到嗰種味道出嚟咯。 而家香港翻譯都好嘅，因為做 Oscar Wilde 嘅戲咧。都人都好熟 ，Oscar Wilde 梗係熟啦 ，fans 嘅，因為嗰時一條褲，我舉上嚟嗰時，好似唔知係李佳兆上嚟噶嘛，就係阿胡導演，我都同佢講開口，同佢講我係 fans 嚟嘅，係嘛？咁但係咧就喺英國咧，佢其實嗰個地位咧歷久不衰嘅。咁近年咧更加係，即係我諗更上一層樓啦。更上一層樓嘅原因就因為咧，大家而家知道啦，有一個所謂 LGBT 嘅。嘅咁嘅 風氣啊， 風氣係嘛啊？咁就 lesbian 啦、 gay 啦、 bisexual、transgender 咁即係都齊曬， 齊曬 A B C D 啊。咁一個即係話嗰啲所謂比較邊緣嘅，即係特別喺性方性取向方面咧，佢哋而家就變咗主流啊。 主流意思就是他在個公共空間裏面那個發揮的機會 比其他人都高。 香港有個網站有 APGT 的長期有個部門是 APGT 的， 又不出奇的，是吧但是他在那個所謂論述方面呢，那個地位現在就即相當重要了，所以於是乎呢就開始做了一樣即我覺得都 Oscar Wilde 都如果他傳下有知都會笑的事，就是供奉他，現在 供奉他這個真的好笑真的地位從來沒試過，你連神一樣啦，喂現在好像有些人叫林憶蓮就是聖憶蓮當佢神咁啦， 有咩即係咁樣來要 供神供奉神神 嘅？其實如果可以去嗰個版面嗰度啦， 呢、這個好笑嘅真係。 呢、這個咧就佢有個廟啊，而家就係供奉佢嘅嚇。咁、你解釋一下點解會咁樣啊？ 呢、這個咪啲 fans 一路去女咁進咯嚇。第一件事咧就係、是譬如話英國論之類嗰啲啲。荒廢的呢啲即係啲宗教會所啦，就好多嘅，即係做各種各樣用途嘅，佢唔拆咗佢噶嘛，咁啊咪轉其他用途啊，咁有人可能買咗或者佢租咗啊，咁樣佢咪搞私人活動啊，咪搞乜嘢？ 咁但係即係你 聚班人喺度啫嘛， 聚班人喺度，即係我諗都係太無聊啦，大家係嘛，即係要做啲咁特別嘅嘢。 咁你话唔系无聊嘅，佢哋又唔有聊噶啦，你王无聊啫。因为你嘅世界，你即系有叫尊重小团小数分子啊嘛，即系小数权利啊嘛。咁你有个习惯系尊重小数权利噶嘛。咁啊，香港唔习，即系唔。 不过咧，即系我哋当年去读 Oscar Wilde 嘅时候咧，我哋就冇呢个咁嘅触觉嘅。 肯系啦。 咁廿零 咪教字面意思啊，年纪嘅量咪教多。 而且咧喺我谂，譬如喺香港啦，喺大学入边都唔系好教佢。我又唔系好。 基本上咧，而家啲教学方法咧，有个基本上呢我不知道而家學校可能是不興即係會東中學咁一行一行一句一句咁或者一個 page 一個 page 咁講唔掂啊，直情係當係講 lecture 咁樣叫教書噶啦，即係佢 present 個 lecture。 我知道即係冇 變咗 lecture 人教又完全唔同喎， 冇 close reading 咯。以前我哋係逐句逐句練噶嘛。 係 啊，你起碼你嗰一頁裏邊有幾句你 highlight 咗幾句俾我聽啊嘛。喂，而家教書冇人 highlight 你幾句嘢俾你睇喎，即係變成唔係逐頁逐頁講噶喎，係嘛？咁我而家 泛而談啦。 咁而家啲真係。就真係俾 lecture 喎，真係呢樣嘢我唔知點教本書啊！ 嗱，呢個知其一啦，第二樣嘢就係個即係寫作個水平咧，咁因為咁咧就下降啦。 梗 係 下降啦，點可以教書？點可以教 lecture？ 因為咧呢位朋友黃以德咧，佢有一個必殺技嘅，佢就係嗰啲金句。 金句好多啊！ 佢譬如話咧，嗱，譬如而家我哋去紀念佢啦，咁佢有一句説話咧就好啱呢個場合去講嘅，佢就話咧。一個偉人呢就會有很多門徒的，不過由誰去寫傳記呢，就是猶大去寫傳記、你聽到就是這些就是金句來的即是我隨口他講很多金句， 很多金句 他這件事很扎實過，原來聽聞說他吃飯的時候都可以跟你打這些東西出來 的，很多東西的 所以人們很喜歡 他即英文一句說話我們以前提過就叫conversationalist 就是吹水專家你因為我跟你吃飯的時候呢大家在個言談之間你可以得到很多東西回來 當然啦， 那些東西可以將來記錄在一本書上面 當然啦， 那你現在有沒有這些人呢？ 當然越來越少了， 沒有這些人， 因為你語言天才的人太少了，即是極其量的人即係講嘢流利啲， 已經即係而家捧佢上天啦。 講嘢笑有多啲笑料咁樣拍爛手掌啦，食個餐飯好似有著數 咁啊！呢啲佢即係呢個係金句生產機器嚟，呢個人啊，佢直情係有即係一本小冊子咧，就係專錄 有 佢啲金句噶嘛， 有。 咁所以佢即係被去而家去膜拜咧，都係啱嘅。咁所以我覺得佢應該改一個名叫聖 Oscar， 聖 Oscar， 聖 Oscar 咁佢就個下場都好悲慘啦，就係、坐監， 咁走好後生啊，去咗喺巴黎咁樣， 1900年啦，我仲記得個時間， 真係好陰功啊！ 咁又好有趣喎，就係如佢喺1900年死咧，同年死嘅就尼采喎，係啊，即係我唔知道大家即係會唔會會知道呢件事啦嚇。咁咧就有篇文章咧，我哋都可以介紹一下嘅。咁涉及到咧，即係尼采咧就。 尼采呢个人好就误会噶啦，因为到而家咧，亦都不停现不同嘅 interpret， 真系好，即系 咁佢有客观嘅原因，因为佢写个文咧，第一样嘢难睇啦。难睇之余又写得很好好我睇过，但系我因为唔识即系德文，我冇呢个功力去睇原文，但系文说佢嗰个文采相当之劲嘅吓。咁咧，但系翻译过嚟都有翻。即係些少嘅一啲效果喺度嘅嚇，佢亦都好似 Oscar， 佢亦都有好多金句噶。 因為呢種人咧，即係各種多方面多個 level 多層次，咁變成咧，佢哋啲講嘢咧，你前文後理追得唔好嘅話咧，佢又你又誤會咗佢意思噶啦。 同埋佢因為佢咁啊，佢至少咧佢出現一個問題就係個腦咧可能生瘤啦。即係因為後來有一位精神科專家話佢應該係個腦瘤嘅。咁咧所以佢好多時頭痛啊，頭痛咧佢唔可以寫長文嘅，佢寫即係長文佢唔係唔得啊，佢係寫到嘅。但係咧佢即係後期咧個頭痛嘅問題咧，搞到佢即係唔可以好長時間專注。佢寫啲金句式嘅文啦，即係一段段一段段嘅。咁由於呢個咁嘅文，即係個風格， 即係地下七手記呢咁樣啦，即係手記，即係手記 寫 notes 啊， 寫 notes 啊，係咯， 類近似 notes 曬，亦都係嗰個風格都係相當之強嘅 自學性， 即係話佢 自學性嘅 notes 啊。 佢唔係淨係諗咧，我講咩嘢，佢就諗一樣，我點佢講呢樣嘢，即係呢樣嘢係有關係嘅。所以佢起碼一樣嘢就佢啲書嘅。嗰啲 title 咧，嗰啲書即係嗰啲文章啊，或者書嗰啲名咧，係精心去諗嘅，佢唔係求其咁樣去託出嚟嘅嗱。咁亦都即係好大問題啦，就係、是、譬如呢、這個佢哋講就係因為佢晚年嗰時候咧，其實佢已經係即係失智噶啦嚇，即係個人已經係講唔到嘢啊成。咁佢嘅著作或者佢嗰啲諗住出嗰啲著作咧，就俾佢個家姐刪改咗嘅。咁呢個問題咧就傳咗好耐噶啦，就以前咧有位即係喺美國教書嘅教授啊 ，Walter Kaufman 咧就寫好詳細佢嘅傳記嘅，即係教你點睇佢。咁就話咧，其實佢唔係極右派嚟嘅，佢亦都唔係憎恨女人，佢亦都係一個相當之有幽默感嘅人，就同你而家喺呢個譬如話納粹時期德國點捧佢嗰陣時候咧，係完全兩回事嚟嘅。咁我覺得咧，呢個公案咧到近年都仲係大家係要拗緊嘅，即係佢原因好簡單，因為唔係好多人真係直接睇佢嘅書。 呢因為有一個最大嘅誤會咧，就嗰張相啊，希特拉 係佢嗰個 凝視佢啦，凝視佢， 係啊， 即係因為太曖昧啦，變成啦，即係變成你呢張相咧就太多 interpretation 咁樣。變成你， 但因為佢有個原因去導致呢樣嘢，就係佢講個權力意志同埋超人嗰、那個，即 係 嗰 個呢、 那個 這個就係太呢、這個就係太難搞啊！超人呢個字啊，亦都你都唔知咩意思係嘛？ 即係佢唔係話即係漫畫個超人，即、就、係、是、等於你譬如嗰個《易經》入邊講啦，君子自強不息。 喂，而家啊物理學家大師又講人類會滅亡嘅，超人又要超人出嚟，又揾個超人出嚟，真係 佢講呢個好簡單，就係、是、進化嘛。你由一個低等嘅動物，又進化到人，咁、個疑問就係、是、咁人可唔可以繼續進化咧？咁我話得嘅。咁呢個進化意思唔係講嘅話，我哋個身體機能嘅進化，而係話我哋嗰個思想嘅層次啦，我哋對道德嘅睇法啦咁樣。咁佢好多離經叛道嘅諗法嘅，咁我哋唔喺度介紹啦，因為嗰啲咧就講一兩句就容易引起誤解，講得詳細咧你就覺得 冇。我哋又 我 哋 我哋 又唔係專家啊，因為 揾第啲 即係呢啲我哋嗱呢啲睇報紙文章，我哋不妨可以講下，因為限於報紙個 level 啊，呢個真係 通俗 啊，咁樣即係知道啊，了解呢啲事講下。因為呢啲報紙真係好啊，真係得閒無事睇整下呢啲文章，又有份量文章等你回憶一下咁樣啊，真係。 其實有一樣最得意嘅樣嘢咧，其實我哋嘅學問咧，幾廿年嚟咧都係呢啲都係尼采、Oscar Wilde、 原主、 Andy Warhol 都唔會消失嘅，你嗰啲人真係。 都係英 史，都係英史。 係啊，即係呢個就有兩個睇法嘅。第一咧，其一就係、即可能我哋自己冇進步啦，嚇！我睇嚟睇去嗰啲嘢， 我諗唔係啊，我諗係實在係真係 個世界根本就係咁，個世界冇進步咯， 世界冇進步，根本就係咁樣。你而家都要講係都係講語音時噶，係咪？冇第二個人替代佢啊嘛，冇人上到嚟啊嘛。 咁你講話，我講呢張先啦，你又冇預備講呢個嘅，咁但係我上個禮拜提過噶啦。咁呢張畫咧就都好震撼噶，到今日都仲好震撼噶嚇，佢都唔敢 close up 啦。咁係中間呢張嚟嘅，咁嗰個標題都好好正嘅，就係、世界的起源啦嚇。咁係法國佬先可以 人嘅起源咪嗰度咯，人嘅源流啊呢度啊。 咁係法國佬先可以做呢樣嘢喎，真係嚇。咁啊呢幅畫咧，話説原來禁咗好耐嘅，咁啊到2007年咧先至即係可以公開展覽咁樣，係咪啊？咁就我相信咧，就喺藝術界咧，其實仲有好多滄海遺珠咧，我哋都未發掘嘅。嗱，舉個例啦，譬如咧，即係前兩日咧，我先至去認識到呢一位嘅藝術家。咁原來女性嚟嘅，佢呢度都講得好啦。Huma Hu， 咁我睇過啲畫相都知正嘅，就是、原來第一個咧。就是抽象表現主義學派的畫家、 女性啊 女性啊咁、我讀藝術史我都冇冇接觸過佢 根本就你太多遺珠㗎啦好多遺留好多咁而家發掘出嚟啦 係啊咁、因為佢最近就開咗個喺紐約嘅畫展啦咁嗰個藝評就話喂原來大部分人都唔識佢喎咁佢都死好耐嘅，咁到今日先至同佢即係整一個咁嘅畫展 啦。 咁咧就講緊呢個抽象抽象表現主義啦。咁我哋而家咧就介紹呢幅相啦，呢幅畫啦。咁呢幅畫咧，我哋上個禮拜都講 過咗啦。邊日上次揾唔到張相，而家終於揾翻嗰張相出嚟啦。即係呢啲就係用心良苦。即係你當然一張畫同大眾冇關係，有心人咧。既然張畫嚟到香港，佢就安排做一個咁嘅動作出嚟，影一張相留念又好，俾大眾知道又好。咁如果大眾唔傳播呢張嘢咧，就冇咗噶啦，就算做噶啦。 佢咩名咧？呢張畫叫 咪咩幾多年幾月幾日嗰種嘢？個名冇係咁冇名嗰啲，即係咁咯。即係 佢又好似Jackson Pollock嗰啲樣喎， 就唔係幾月幾日嗰啲咁樣咯， 係咯 係咯，即係咁樣啫嘛，冇乜名嘅。佢畫好多張噶，有好多張，佢都係用呢個日子嚟做名噶，啊咁樣啊。咁咧呢張畫5.1億啊，港幣啊， 5.1億， 5.1億啦。咁就呢啲數字係你記好又唔記好都唔緊要，總之張畫咧就你望一望得噶啦，望完之後冇得再望啦，而家冇機會望噶啦，根本就。 但係佢節目記有冇人同我出過畫冊？ 好多好多，但出多記都冇用嘅，因為佢出唔曬啊嘛。 譬如呢張已經難出啦，呢張係 啊， 呢張畫已經難出啦。如果出畫 呢啲就呢張可能冇出到畫冊嘅因為你要如果你處理嗰張畫，你就要特別處理呢張畫，做畫冊你要就呢張畫出個畫冊要就佢。 咁嗰個係一個專業嘅 咁我想講一樣嘢咧，就我哋上次有提一個 point 咧，就話咧點解喺呢個禮拜？佢賣咗15億一個地方賣咗15億嘢，同時間推出嚟，有個可能性咧就係話咧，物主咧一來要散貨啊，散呢啲貨出嚟啦。咁另一樣嘢證明一樣嘢咧，趁呢個而家中國經濟好嗰陣啦，俾佢哋買翻嗰啲畫。因為咧，你大陸過去幾廿年啦，冇收藏到八字無極啊嘛。咁實要搶翻翻去嘅，咪你好？你作為一個華人畫家，國際有名華人畫家，你自己你苗師又冇，或者美術館冇佢啲作品嘅，喂， 你都見不到人煙咧。 但係有個很大的問題喎，如果你譬如你在西方咁樣，你最出名啦，其中一個MOMA Museum of Modern Art， 咁你有冇中國有冇相應的地方去擺先？ 佢可能有幾張嗰啲中國作品。 唔係啊，你冇一個地方叫做中國現代藝術展覽博物館啊嘛。 哦，佢冇中國冇 冇嘛，冇係啊，冇樣嘢嘛。咁你唔可能無厘頭突然淨係擺一張喺度噶嘛？ 咁你一定有你自己有收藏嗰啲現代作品。 呢個收藏係第一步嚟噶嘛？譬如你展出嗰陣時點啊？你唔會淨係展出一張無極嘅畫噶。 哦，咁你又配合一扎抽象畫 噶嘛？咁你邊度做到而家？ 有，咁佢有收藏嘅。 舉例啊，你 唔係佢國內自己都有抽象畫家噶。 咁嗰啲係後期啊！嗱，我淨係問你，六十年代中國有冇抽象畫家？梗係冇啦， 冇啦， 係咯，咁你 幾代 全部都係外國嘅， 咁啊咪有法國嗰幾個咯，係咯，朱德群嗰啲咯。 咁你而家收，你而家抽齊未先？ 梗係冇，一兩張梗有嘅，幾張？ 一兩張你點剪出嚟啊？ 幾張有擺幾張？咁擺幾張有幾有嘅？咁買得幾張啦？咁你咪掟啲， 即係你咪教下其他啲咯。咁我真係就唔掂咯咁樣。 冇辦法啫，係嘛？因為你過去。反對啲抽象主義噶嘛，落落去都係 現實主義，工農兵、 徐冰雄啊咁樣，真係畫只馬咁樣，真係即係你真係笑死人嘅，真係因為你個畫廊啊，我個美術館最巴閉係咩？風景畫係又諗住喺笑，點可以話淨係風景畫真係你唔得噶嘛？你有啲梗有啲異類嘅作品好多啲。 唔係，同埋仲有一樣就係主題啊。譬如話，佢而家譬如每開始嘅時候咧，佢係揾到一個以前未做過的主題出嚟。 梗係啦，唔通你就算剪望叻嘅話，佢都唔係叫風景畫啦，佢正話光嘅，光嘅講，等你講光。 唔係，因為我喺我嗰陣時喺邊啊？喺梵高嗰個博物館，我睇過佢一個畫展咩？是讲这个19世纪法国画家点画妓女 啊之类 的。一个就是一个主题，一个主题。 主题是啊，今晚特别题材嘛，唔通话风景画大展。 现在是不是现在他们做这些展览是这样的。 仲是这样流的。 是啊是啊。那你咪变成没有特色咯。 没有地位嘛。冇，即係話，即係唔夠卡士，係 啊， 因為你即係你級數唔夠，即係梗係話光嘅研究，音樂嘅色彩咁樣，即係咁樣講嘢噶嘛，咁呢啲就係美術館嘅語言啦，話音樂講色彩同你講，啊或者光嘅分量、重量或者光嘅。个通咁样研究呢啲嘢噶嘛，咁好深入、好專門噶嘛，咁有地，咁就係波啊嘛，或者咪因為唔係波噶，即係我哋都睇下其他啲新作品，咁其他啲講下出啊，你講到節目之後咧，我哋講講呢個張曉光啊，唔係張曉光，曾凡志啊， 曾凡志 咧就係、是。而家喺歐洲世界裏邊啦，歐洲係地位最高嘅中國畫家啦。 咁佢而家同阿劉德華畫嗰張咧，咁出嚟我唔知啦。咁但係咧睇咗原來都係佢風格嚟嘅。咁但係實在失敗啦。即係阿劉德華今次個院長會揾佢畫咧，就我覺得就即係一種浪費嚟嘅。 咁你有辦法咧？你劉德華想黐埋佢咁樣，你又揾佢 邊個想黐邊個啫？其實。 咁樣呢個張耀光好中意幫你畫嘛，梗係你壓曬佢白啊嘛，呢樣嘢咁樣，張耀光唔會主動噶，一定係劉德華主動係嘛？ 你講曾凡志係嘛？ 喂，曾凡志啊，曾凡志唔會主動噶，係 咩？ 曾凡志點會主動幫你畫張畫啫？係嘛？佢大把嘢畫係嘛？佢咧有兩張作品咧，就係、是、香港拍賣啊，都係有一億元嘅。賣了一億的、即是這件事是很難得的真的、這個這樣地位的畫家呢他呢最近呢這個星期呢就是三個地方開畫展、這張紙三個地方開畫展在蘇黎世 仿趙乾 蘇黎世倫敦香港三個地方展不同的東西 同一個段時間一齊出，差唔多一齊出咁樣咧。但係今次展咧，佢咧呢張原作嚟嘅，呢張就係呢張誒頭韻嗰張，呢張就係趙幹嘅畫，佢就學趙幹再畫一張 呢部分啊， 畫 一 張畫樹嗰部分啊。嗱，佢又欣賞個五代南唐五代嘅畫家啊。佢學畫個棵，佢畫棵樹。咁呢張係中國畫。以佢嘅地位咧，佢都研究一下中國嘅傳統，畫一張中國式嘅油畫。呢樣嘢好難得噶，即係以咁高地位嘅畫家人咧，畫棵樹，畫棵中國嘅樹出嚟。呢、這個真係畫咗出嚟喎，畫到出嚟喎，佢研究到喎。呢啲完全中國味道出嚟喎，或者油畫咁樣，即係以佢嘅地位咧，以佢嘅地位咧，佢做啲實驗嘅嘢。 咁佢哋展覽嗰時會唔會 同步啊？ 同步展覽， 同步啊！佢擺埋喺張嘢度，我同時影咗呢張嘢，又擺咗又睇埋呢張。咁、你見到佢咧一個一億元身價嘅畫家啦、都做啲實驗嘅嘢。咁、另外實驗咧就佢、是、畫一啲用炭筆啦。畫嗰啲中國嘅花草樹木，就係、是、又係做實驗，呢樣嘢就真係難得嘅，真係呢個就係曾萬志啊，佢係一個湖北武漢人啊，咁樣佢點解佢飆咗出嚟咧？佢第一樣嘢咧，佢讀學畫畫嘅時候咧，就喺武漢呢個藝術學院學嘅時候咧。唔聽老師講嘢嘅，因為老師話嗰啲係蘇聯時代嗰啲嘢，佢又唔聽嘅，自己搞。咁自己搞咧冇前途噶啦，終於佢遇到香港漢亞軒個老張仲仁。張仲仁咧就安排咗佢咧，後嚟咧喺巴黎咧開個兩次畫展，個人畫展，從此咧就飆咗出嚟。呢張嘢就係、是。佢畫用炭筆畫嘅，畫中國嘅樹木啊，山水畫啊，咁即係山水樹木咁樣畫咗出嚟咧，以佢身價咧畫張鉛筆畫出嚟嚇，佢真真正正咧就係攞足中國嘅陳粹啊，做現代嘢。咁呢啲人咧係好難得嘅一個畫家咁嘅身份咧，國際級嘅身份咧。仲係好研究中國古代嘅文化精髓，然後將佢現代化，咁呢個做得我覺得做得相當之成功，真係，即係你佢做張中國古代嘅嘢咧，揾啲鉛筆炭筆嚟幫你搞一搞 咧，藝術應該係咁樣嘅， 係啊，咁即係波啊嘛， 傳統應該有交流噶嘛， 有交流啊嘛， 你唔係一鉸一鉸出去話，而家嘅人話而家嘅畫。佢對以前嘅畫係完全冇感覺嘅，其實應該係咁樣嘅，係咪啊？ 以佢個身份嚟做咁嘅嘢，真係好難得嘅。 係啊，咁所以佢即係中國畫度咧，我諗即係個研究本身咧，都仲要去大家去努力啦。因為而家大家講嚟講去都係以同當代畫同現代畫都冇交流 嘅。係啊，即係張大千見啊畢加索呢件事咧。學術界唔提嘅，呢張嘢真係好一好，你有幾大鑊啦？咁大件事都冇人提嘅，真係。當係茶餘飯後傾下偈咪算嘅。冇深入研究。大家都唔去留意畢加索係欣賞阿齊柏石。 或者是在西方畫入邊有幾多嘢吸收了日本的傳統，而日本的傳統是嚟自中國的傳統。 嗱，呢啲嘢咧就係西方真係做得好，日本就係做得好嘅。浮世繪同啲印象派作品並列啊！我哋都要睇睇阿竹錦夢二、豐子海學竹錦夢二嗰啲作品出嚟，呢樣嘢真係要講講。 你講啦，我喺度揾啦嚇。 就係、是。我哋咧有好多畫家，中國畫家去日本留學，但系咧呢啲事情咧冇人去真係去研究，淨係話當係寫咗算數，冇真真正正將中國畫同日本畫對比啊埋一齊，擺埋一齊。如果 日本人唔講嘛，呢件事從來唔知嘅。 哦，咁係啊，咁你好多嘢係咩嗱？我哋時間唔夠啦，即係最後睇一下禮拜先再提頭先嚟嘅。咁文説咧就阿 David Hockney 咧就有幅畫將佢拍賣啦，就係嗰個游泳池嗰張啊。咁文説就將會破世界，即係以再生嘅話，都將會破世界紀錄啦。 啊，我影咗張相㗎啦，我又。如果你想看我鋪設給大家看 應該是那個都是我們出街的時候應該都知道結果的 知道結果 的但是都如果他破了紀錄即再生的畫家破了紀錄我就絕對不會覺得出奇 是啊因為呢這個這件事真的很特別因為電影都拍了Big Splash 這樣呢講加州的文化係嘛？講加州文化，又去到講嗰啲而家最 hot 嘅基佬嘅文化啊！咁呢樣嘢，你即係任何最符合咧經濟條件嘅嘢都齊曬啦。 咁而且佢都年紀大啦，咁我諗佢嘅畫嘅供應咧都差唔多噶啦， 係咁多噶啦， 差唔多噶啦，都唔會有啲咩特別嘅大嘅嘅進展嘅，所以佢個價喺度炒上去都不成疑問啊。 咁你而家大師仲係得咁多個啫嘛， 當代大師啦。好，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